Oh,

说好久不见，这一切犹如昨天，心的力量强烈，真的爱我就不会给重复的抱歉。 我还是闻得到你身上的味道，我还会感觉到回温的拥抱， 写得很好 长的好，想了你就会记得，看得好好出发，那些影子睡的 写得好悲伤， 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 让你